想对着天讲说，无论如何阴天快乐，叫阴天别闹了，想念你都那么久那么久了，我一抬头就看见你那个酒窝，过去穿过了，现在绕过了，未来放在心海中，成老头、孤单它成了习惯，所以我淡定走在人海中，偶尔想看云飞却没风，听阴天说什么，在昏暗中的我想对着天讲说，无论如何阴天快乐，叫阴天别闹了，想念你都那么久那么久了，我一抬头就看见了当时的我， 到答案又如何？原来如此。

外望，我香港买的书，一本名叫《白到底喝》，放在床边堆好多，第一页、第六页、第七页序。我永远都想不到，陪我看这书的你快要走，不再是，不再有，现在已经看不到。底喝的钥匙孔，偷了光，看见它修了好久，好久好久，外围的灰尘包围了我。好暗好暗，铁盒的钥匙我找不到，放在糖果旁的是我很想回忆的电影，然而过滤了你和我冷落成灰，沉在盒子里的是你给我的快乐，我很想记得可是我记不得，为什么这样子，你拉着我说你有些犹豫，怎么这样子，雨还没停你就真是要走，已经习惯不去阻止你，不好意思等等你就会回来，印象中的爱情好像 角落，该为这一刻找个解脱。不要你眼里伪装的内疚，该是自己幸福的时候，静静的想一想，谁会追求刻意的温柔？你伤害了我，还一笑而过，你爱的贪婪，我爱的懦弱，眼泪流过，回忆是多余的，只怪自己爱你所有的错。你伤害了我，还一笑而过，你爱的贪婪，我爱的懦弱，眼泪流过，回忆是多余的，刻骨铭心就这样的被你一笑而过。不要你眼里伪装的内疚，该是

爱上你，你看着我是因为我看着你，我站在路中央等待你改变主张，爱着我是因为我爱着

You're listening to the Metropolitan. 表面来得多，所以当我。 少要暖得像太阳。 想念蔓延在细胞，想你的拥抱，你的微笑，想到快要疯掉。爱你到莫名其妙，伤了已无可救药，没有你会死掉。不再开心的笑，痛苦在胸口燃烧，在你离开以后，寂寞把我逼进了墙角，不听别人的劝告，才掉进你的圈套，现在知道却放不掉，时间慢慢的